欢迎来到大鱼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听到这场音乐会是在2010年的冬天，在雅典的麦加龙音乐厅。这场音乐会是希腊作曲家卡兰德罗以他跟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的合作配乐重新编曲演奏，也邀来萨克斯风手杨葛波瑞克，同时卡兰德罗自己担任钢琴，将我们用这些音乐带回安哲罗普洛斯电影当中那些如雾的丰富的场景。我们现在就来听这场现场演奏会的录音。 卡兰德洛是在1941年出生在希腊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到8岁的时候跟家人移居到雅典，开始学习音乐。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考古学跟历史，不过在希腊的军事政变期间，他移居到巴黎学习民族音乐跟管弦乐，同时也跟爵士乐手一起玩即兴，开始编流行音乐。等到希腊政局稳定之后，他回到雅典成立了一个专研传统乐器的工作室，同时他也开始做配乐。听到他的音乐里面有单簧管、有中提琴、手风琴、曼陀林，以及我们刚听到的 Young Garbrick 的萨克斯风。他跟希腊的电影大师安哲罗普罗斯一共合作过8部电影。听到就是在2010年的冬天，他以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配乐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欢迎回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来欣赏，这是2010年在雅典的麦加龙音乐厅，这是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配乐工作者卡兰德罗的音乐会。这段音乐就是卡兰德罗为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雾中风景》写的音乐，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配乐。在大概2005年左右，记得卡兰德罗有来过台湾举办音乐会，那次他还有来上过声音纺织机。他是一个长发的希腊美人，大概当时是60多岁，有一点阿格丽西的感觉。在那次同时来上节目的还有来宾，还有侯孝贤导演，当时侯导正拍完《最好的时光》，也因此他们两个在节目里面就畅谈了一会儿。我记得当时侯导一直说《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好像都还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舍鲁普洛斯这位电影导演，他是1935年在雅典出生，他的1970年第一部长片是《重建》，不过台湾观众开始认识他应该是来自1980年代他的《沉默三部曲》当中的《雾中风景》。到1990年安哲鲁普洛斯开始创作《巴尔干三部曲》，包括了《鹳鸟之雏》、《尤里西斯》、《生命之旅》还有《永远的一天》。他曾经说过，希腊人是在抚摸和亲吻那些死去的石头当中长大的，我一直努力把那些神话从至高的位置降下来，用于表现人民。的确，利用这些神话照射近代希腊历史中的人，这就像是安哲鲁普洛斯的标志一样。所以在他店里面会看到那些巨大的石像的手在空中晃荡，看起来非常超现实。而且因为他出生于1935年，见证过纳粹的占领希腊，还有1944年之后希腊的内战，他知道战争的可怕。所以在他的电影里面看到各种意象，而那种深沉，所以可能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好像值得再看一遍。 听到是一份现场音乐会的录音，觉得他录音很棒。这是2010年伊莲尼卡兰多罗的电影配乐的音乐会。当然除了安德罗普罗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工作大概三四位电影导演的作品。时间是下午3:50，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普罗斯这位导演的电影配乐，现在我们来听，也是一位电影配乐大师 Ennio Morricone 的作品，这是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马友友演奏意大利电影配乐家 Ennio Morricone 的作品。我有预告说今天我们会来两位朋友，很有趣。我虽然是跟他们初次见面，不过好像早已耳闻他们在做的事情，而且做了很久了。他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很有意义，是我们节目虽然大部分都是听音乐、欣赏音乐为主，可是有时候还是要给大家在星期天的午后没有压力的加入一些那个知识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严肃的知识性，而是在生活中实践的知识，一种生活的态度。欢迎胡湘麟跟韦仁正。 Hello， 你们好。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湘麟。 我是仁正。 可以介绍你们是一对夫妻吗？所以你们是 是的。 所以你就是一起就是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必须说，就是协力造屋。可能大家一开始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好有兴趣想往里面探索什么叫协力造屋。为什么要协力造屋？还有我知道你们以前是好像是在德国念书跟工作，后来之所以会这个念头，是因为你们自己买了一个，在德国买了一个老很老很老的房子，对不对？你要讲一下这故事吗？ 这故事有点点长。好，我来说一下。对，我们在德国买了一栋老房子，那栋老房子是1843年的时候盖的，所以当我们买它的时候，我们是2001年的买这栋房子，房子当时盖好很久了嘛，反正就是已经，我有一本书是我家房子160岁。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当然是有，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一点点浪漫的想法，就是觉得诶可以住进一栋古迹房子，里面应该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不过我想我还是有一点比较，我们讲知识性上面，或者是我们想要实践某些事情。因为我在台湾还有在德国的博硕士论文写的都是跟能源相关的，特别是跟核四争议相关。但对我们来讲哈，就是能源一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研究的题目，可是当我到住进这样子的房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说诶，能源其实是一个跟生活非常非常接近的主题。就是我要用什么方式做隔热，我要用什么，我开门关门之间我的生活舒适或者不舒适，其实都在那时候就决定了。那对， 意思就是说，那不只是一个你学术上研究的议题而已。 对， 当你买下这个房子之后，发现它其实就是实践生活中实践的一部分。 对，突然才发现说，原来能源根本不是一个研究的题目，它就是一个生活的题目，而且就是跟你这不是一个脑袋的问题，不是知识上面的问题，而是一个你的身体，或者是你能不能安心继续做你生活中的事情，或者是做研究，或者是工作，甚至你这个人要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继续再往外面延伸，甚至在夫妻感情上面，我觉得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们那时候真的就是买了一个很老，它是木造的吗？还是你们就是每天都要一点一点的开始，像小蚂蚁盖房子这样子这样做吗？ 几乎是这样。以念数学的背景，做的工作也是 IT 的工作。那但是在那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人才开始就是个人来看，就是说真正开始变得理性这样。那刚刚像你提到，就是能源其实不是一个技术性用来研究的问题，就包括他现在很多对能源有争议也好，或相关的讨论。但是突然发现，能源既然是幸福生活的一个钥匙，就是说它因为牵涉到未来，其实它不是价格的问题，它也不是技术的本身的问题，它直接牵涉到了或者引动了非常我们讲安适居住的一些重要的条件。那当然这后面或前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陈述跟理论上的说明啊，但我想是不太适合今天用这样的场合来困扰大家。那浪漫的部分是，如果大家可以用能源这把钥匙打开，就是一个安适居住的未来。而且我们的发现在德国，这把钥匙如果用在台湾的话，那个门开起来会非常的轻巧，因为我们的环境真的比德国或任何其他的国家来得 适合吗？ 适合这样。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刚你讲到就是鞋底造物这件事情嘛，那我们在修房子的过程里面呢，哎，我突然就觉得说，我们修房子或者盖房子根本就不是个人的事情， 嗯， 不是你的钱拿出去把房子买进来，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啊，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我们买这栋房子之后，就发现突然发现说，我们朋友真的蛮多的，就很多很多朋友来帮忙。那不管是你要就是做隔热，或者是要修门，要是挖地砖，或者是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跟朋友讲讲，然后他们就把手上的工作都安排好，就一大堆人就带着小孩啊或者邻居啊，那都来我们家就修房子。那修房子就是变成是一个大家共同在里面流汗努力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也这样因缘机会就成立了汉德学社，是流汗必有所得那个汉德学社。那从此之后就踏上了鞋底造屋，就是大家一起来的 盖房子， 对，这个叫不归路。 你刚说那个场景，我想到有部电影里面，大家可能记得，就是证人那个， 对， 他们在那个阿米什那个部社群里面，他们真的就是，要哪一家要盖房子，就是大家就一起来，然后准备好午餐， 是， 然后就开始有人就爬上去，有人搬什么东西， 是， 好像当然他那个配乐也是又很好听的配乐，所以就觉得好梦幻。所以你们那个时候花了多久？就是这样子，一直要有朋友每天都来家里面帮忙吗？ 对，真的是啊。 嗯，讲到每天，当然一定是不可能是每天。可是当我们开始，就是我们也不可能每天都在家里把它处理的像个工地一样这样。那可是房子这件事情，光内涵上就有非常有趣的事情。这当然也是一部分。我们就是成立这个学校建筑公司学校，埋下的第一个种子这样，因为盖房子实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你们本来就不是学建筑的， 对， 反而是从盖房子里面用双手然后去获得的知识。 一半一半这样，基本上有非常多我刚刚提到像能源这方面，或者因为它是一栋古迹，德国登陆的古迹，所以说在文化上或者我们讲技术上，就几乎两个搭不上嘎的领域，在房子里面都可以找到非常多趣味的议题。像刚刚香菱提到的，有很多朋友，那这些朋友也是包括现在也是鼓励我们成立学校，不管在国内或者在德国，一起就说另外一种层次上的协力。那在修房子，大家也许有那样证人的场景，就是大家一起修房子的场景，大家也许觉得浪漫。可是，实际上，刘哲瀚做一些事情，技术上，包括资金上等等，这些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会让人反目的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在台湾听到，但可是，在台湾，房子这件事好像很难找到，就是盖房子上很难找到这种场景。 对 对，也就是我们那时候2003跟谢彦钧建筑师一起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以及他的团队合作。 嗯， 那发动了第一次在台湾所谓的协力造屋，或者劳动假期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假期，就是有一个企图，就是让相信了，就是台湾一般像我们这样子背景的朋友应该不会有这种盖房子的经历，而且跟着一些朋友，那我们那时候的朋友基本上就是虚拟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就是义工救援组织啊，所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像一封 email， 你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大概有将近300个左右。 对，那时候我们只需要20位。 我们只需要20位的工。其实你就会发现到啊，原来我们的朋友加引号在台湾到处都是。 原来大家都想盖房子，就是从德国，在德国盖了自己的160年的老房子之后。那时候是遇到91大地震，后来等于是就像你刚刚提到，你们就想要在南投帮灾后做一些重建的工作，发了一封 email， 发现有这么多志工，这么多朋友想要加入一起自己动手造屋的这个过程，而它也的确发生了。随着这件事情，你们也到各个不同地方去帮不同的人盖房子。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个朋友，一个是公投委员证，另外一个是胡湘菱。我们先试下，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来听听你们的经验跟 未来的计划。嗯，马上就回来。回到 A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韦仁正跟胡湘玲。我发现今天好像很多话题可以聊。我们之前就是提到说，你们在德国买了一个老房子之后，刚好之后遇到了九一大地震，所以你们回到南投来协力造屋，发出了 email 需要20个人，结果来了300个人报名，所以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后来你们好像又到了白俄罗斯去，因为车诺比的核灾之后，有一些人是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你们就参与了去俄罗斯帮忙盖房子的计划。 是， 嗯，那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是德国一个也是算是环保组织吧，它是带有一点宗教性的环保组织。他们当然一方面一个二战的就是原罪的背景，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当时就是铁幕刚落，那西方世界中有机会就是借由不管任何方式，那当然主题上在白俄罗斯有一群在南部受到当初 切尔诺比 乌，它是虽然是在乌克兰，但是边境这一边的白俄罗斯也遭殃，所以有需要有非常多的所谓的那个就是灾民哈，就是间接受害的灾民，他需要干净的土地。那德国这一个组织就形成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在他们北方干净的土地上哈，就是带着德国人，那用就是自己的假期帮忙把就是灾民一起把这个房子建造起来，那里面隐含的当然也有就是某种能源形态的意识形态在，那它是一个环保运动的延伸，它也是和平运动的延伸的。那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回头看台湾啊，就是那所以说在我们协力造屋的同时，把这样的一个国际性，因为很多的议题基本上是国际性的。 是。 那虽然我们讨论本土上的一些议题，但是这些议题其实它比较深层的社会性是，我觉得我们就觉得是需要一个国际观。那但是 太严肃的话就是研讨会啊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觉得啊，我们盖房子本来就是一个愉快的事情，那所以说协力造屋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像是一个 event， 像是一个 party 一样，应该带着这样的心情。但是相较于之前我们特别在所谓921灾区，那议题上其实社区营造的朋友一起参与造屋是一件事，但是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特别强调这不只是盖房子，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就是农发条例的通过，就是说啊在台湾有机会就是在农地上可以开始盖房子，那这件事情对我们在德国来讲是一个算是一个 shock， 就是说想说我们美妙的台湾田园风光大概就要终结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借着那样的活动跟这么多的志工朋友一起在营建的那个过程，因为我们花一个月的时间，这志工朋友在那边花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就很多事情出在做工的当下就可以大家讨论，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那这有一项就是职业教育，就是那个是也是一个教改之后的当下，那我们的职业教育基本上在那一个时间点已经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衰弱这样。那反过来就是我们知道在德国个人就是个人的就是修房子的经验，发现我们觉得自己做那白领工作啊，就是说 IT 的工作，其实薪水是不错这样，可是我发现来帮我们修房子那些工匠，他们是站在黄金打造的地板上这样，那他们凭借着他们的专业，然后有他们专业上的知识跟骄傲，然后一起完成这件事情。那平行的就是我们邻里之间的合作跟朋友之间的协力关系，那共同成就的才是我们想象，就是说也许那个电影场景那个美妙的那个画面之后真正的事情，这样这个社会性我们想要透过协力造屋的方式，就是不是单纯是盖房子。 了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为什么你们只发出20封 email 却来了300个人，跟我知道你们之后计划你们要成立一个公益学校，然后就是针对高中年纪的学生，然后等于是有系统的教他们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消息发出去以后，我好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没有大人，所以真的很多人渴望自己动手盖房，这是什么样心态？学社会学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对盖房子这个事情大家会有这样的热情？ 哦，从社会学的角度啊，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在社会上面，其实都还蛮希望能够成就自己的。如果就是我回家去闭关自修的话，我所成就的那个自己好像在社会上我感觉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这样去满足一个我希望在这个地球上我可以跟其他人透过互动的方式，透过手作的方式，有一个实在生存生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的人都希望我有一个我知道我真的很认真的在这个地球上活过一遭。那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因为生活比较忙碌，刺激也蛮多的，所以呢可能要到某个年纪之后才会开始去想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来做什么事。那我们当初发那封 email， 对 动手、 然后脚踩在地上， 是就是我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彼此互相认识，而不是说在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媒体 LINE 啊什么 Facebook 都非常多嘛，那种虚拟的世界的话，这个世界越来越抽象，我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证明我们真的实在的生活过呢？我觉得盖房子是一件非常可以互相彼此证明存在的方式。 的确在地表要留下痕迹， 对， 然后留下自己的痕迹。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蛮希望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正确的，用正确的方式做出正确的事情，留下正确的痕迹。 因为我觉得也消弭一些对自我的疑惑。我想这有可能不只是社会学，还牵涉到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的确，你们接下来要成立的这个学校，你们的想法是从何而来？就是我刚刚说，为什么是锁定在高中年纪的青少年呢？ 来公投。 其实汉哲成立以来，在德国成立，然后之后到台湾成立，我们一直在都有一个目标，也在一直进行，就是建筑以及能源为核心的环境教育这样。那我们当然因为这个题目很硬啊，讲到能源这件事情，那是很难，就是直观上了很难，就是跟小朋友或者很小的小朋友，或者就是已经我们讲工作到某一个位置，或者就是去进行就是专业上的对谈这样。那在各个层次我们都试过，我们有跟很多小朋友，我们也有大人成人，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但后来发现就是会各个需要的我们讲知识上也好，互动上也好的内容都不太一致这样。那跟小朋友你很难去讲那个什么太多专业的事情，他就是要游戏。后来发现对没错，那这因为建筑本身就是可以是一个艺术，但是它也是个技术，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校特别强调就是建筑，这个大家想象啊，是设计啊相关的学门跟公式啊，这个跟土木啊，这跟工程，其实有一个放在设计学院，一个放在工学院，好像搭不在一起。但是在我们社会上来讲，看一个人的成长，我想高中中学青少年这个年纪现在应该是慢慢我们讲已经可以啊，就是意识到而且想要准备进入社会，然后想要知道我自己可以会什么。那相较我们过去各就是自己的经验，我们那个年代的经验，想自己好像很老，但是事实上有点像，就是我们是教改前的， 对，那时候都不就只有一个上大学的， 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的， 嗯。 后来经过德国这个经历啊，就是说啊，原来看到他们所谓职业教育，因为大学教育其实也是职业教育的一部分了，就是说我们把它区分开来的话，那也就是每个人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社会。就是就业，那只是你用什么方法。那我们希望像这样的严肃议题也可以就是用比较直白而且我们讲基础的语言跟青少年的朋友开始就是一起工作，因为我们相信教育这件事情是我们所谓教育者跟被受教育者一起合作的一项事业这样。那盖房子尤其是这个样子，那来自于我们协力造物的经验，我想年轻的朋友直观上对空间啊，也许没有像我们成人，也许在成就趋向上希望做到什么样的，我们讲一个刚刚讲到留下什么个痕迹这样。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青少年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啊，成就自己的同时，或试图成就自己的同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让他有一个未来性，就是他要知道说他的样，就是他的未来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就是大概有一个雏形。而且我知道你们的学校即将要招生的这个学校叫汉德建筑公式实验教育机构，我看一下你们那个课程的规划好有趣，就是有一些基础课程，有一些通识的课程，然后要学的外语是德语， 是 可以介绍一下，如果家里有那个要考高中的小朋友不是同学的话，也可以考虑这些课程。 是的，那因为德文是这样子，因为有一些目前呢，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在建筑上面啊，尤其技术或观念上面发展的一些事情，进展非常快速。那这是在台湾目前 感受不到的。 我们都觉得德国人根本就是机器人，就好厉害，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很精准，然后想事情都。 他们希望，当然，其实他们真的厉害的是系统。 哦， 对，他们成就系统需要时间，就是相信那个就是日本建筑师的那个纪录片。 我觉得这是成就系统是需要时间的，这不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一代两代的累积。那我觉得在我们过去，我们可能希望实践一些什么事情，可是呢，现在毕竟有点那种时不我与的感觉，并不是说我们希望成立实验教育机构呢，就是不希望跟大人或者是跟，其实有蛮多朋友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说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其实也是有一些发展的机会。不过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在私下来讨论说，哎，我们可以共同来完成什么事情。可是既然要成就系统，要把这件事情当做 基础，对不对？ 贯彻， 对对，先从青少年开始打基础。 对，我觉得真的高中生， 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长。 对， 就是以我们也期待，就是未来它是一个建筑实验公司中学，这样就是说它也期待它是六年，就是但是从国一开始这样。那因为有非常多像本职素养上面的安排，就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升学主义上是刻意的被忽略，或者某种程度上刻意的被加强，反而变成是一种很不平衡的状态。 对， 那可是建筑跟我们讲营造这两件事情，它是这两个成分非常重，就是我们讲所谓的文史哲美，或者我们讲工艺技术这些事情，这就是缺一，我们讲就两边缺一不可这样。 所以在学校课程安排上，真的就是会有这些在公式教育上的基础课程，是不 是？ 是 的，那这些东西很抱歉，就是比较准确而且合理的描，我们讲合理的描述，目前找得到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德文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那因为当然也有机会慢慢就是日文，也就是日本的社会，他们也在跟上啊，这个这样的过程当中，甚至简体中文也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比较正确对建筑上未来建筑的描述。我们讲未来建筑，其实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叫做合理性， 是 那。社会性的合理性，或者甚至延伸到最后我们讲经济性的合理性啊，那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意识形态，或者有的时候只是去用描述的方式就可以得到，那我们必须要用累积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你想学到很基础的课程，然后透过不同的语言去认识不同的文化，然后认识他们 的 文化系统。 对， 那 是最快的。 我们今天请到来自汉德学社的两位朋友湘林跟任正，先听到的是林声祥的种树，我们等一下马上就回来。 种啊不留香烟，种啊本落难几同人，种啊本春喜的心情， 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台湾有一群人真的就是在脚踏实地的在做一些事情？我们听到这是林声祥跟平安龙合作的种树。像湘林跟韦仁正，你们即将成立的这个公式实验教育机构，我们刚刚有讲到是针对高中年纪的同学。 这个消息现在要赶快告诉大家，因为好像六月可以开始招生，那你们有一个说明，想更详细的说明的是会，对不对？ 是这样，我们在四月一号星期日，我们汉德学社会在太阳房子，在青年公园太阳房子，我们会有一个分享会。这分享啊，其实是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汉德学社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实验教育机构，以及我们的课程内容的规划，还有我们希望能够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基本上我想先透露一点，就是当然就是建筑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建筑是我们的教育主题，并不代表说我们只教盖房子，而且教说起来盖房子其实就是盖出一个世界。所以呢，基本上家长可以放心，就是国音数理化所有高中生应该会的事情，我们也都会教， 还是要上，逃不了。 是 你刚刚提到太阳房子，这也是你们回到台湾之后做的一个计划，在万华青年公园。 对，在青年公园。 太阳房子其实是一切都是靠太阳吗？ 哦，你要这样说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其实我们是从主动使用太阳能跟被动使用太阳能，一个是节能，因为我们光这个房子用节能的话可以节省 80% 的能源。那所以呢，在上面装上太阳光电之后呢，我们现在的房子已经变成正能源的房子，就是产电高于耗电。所以这是一个，我相信是在台湾唯一一栋没有靠魔法就可以产电的房子。那 所以太阳能，对不起，我还不是很理解太阳能，就是说它是真的就是可以蓄电吗？就是如果下雨天怎么办呢？ 这个部分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这就是我们讲到所谓的一些专业上面的事情，就是说太阳能这件事情跟房子这件事情是可以一起谈也可以分开来看。那电是我们生活上所需的能源的形式，那其实这是一个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什么时候赚了太阳能的电啊，就放在我们讲就是大家用电的电网上面，就是大家用那我们要用的时候，我们也是从电网上来取电，事实上并没有储存的问题，很快很简短的就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个电网这种东西，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电网。那这个工作就是可是就是我们讲的证，就是一个账面上的证，那也就是我们用了大概4万多，接近5万度 电，每年 每年，然后在这整栋建筑，一个2层楼的建筑，台北市立图书馆的一个分馆，那但是我们在屋顶上的太阳能的系统可以提供大概6万多度电，这样，所以说我们大概一年可以剩1万多度，就是从账上的角度， 就是可以提供到电网上。 对的，对，也就是说，汉德当在做这个公司学校之前，当然还有成立很多，或者也从推动了很多运动，一个就是公民电厂的运动，这就是一个例子，一人前往，也就是像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从事其实所有的社会运动，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把社会运动那个实践的脚步透过技术，那也透过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个技职的空缺，那也不是完全去补足所谓或者给技职教育有什么 comment，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脑袋想的事情是未来这个社会上用得上的，那大家也许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想象的，那自此之外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也抱持热情，可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用手把它实践出来，这是我们一直在想要强调的。 对，我想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们希望透过协力与合作共同改变我们的生活与世界。但这个汉德建筑公式实验教育机构其实就是对青少年所发出的一个邀请，希望呢我们之后呢会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而且是年轻的朋友一起进行。 好啊，好期待。首先就是大家可以在四月一号去万华的青年公寓的这个太阳房子去听这个说明，然后也可以上网汉德，就是流汗有所得这两个字， 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的。 上面其实很多资讯就是写得很清楚，然后也很希望真的我们的下一代年轻朋友可以加入，就是自己盖自己要住的房子，然后跟受到更多专业的知识训练，同时还有不同的，借由了解不同的语言去了解不同的文化的系统， 今天非常谢谢韦仁正跟胡湘玲，谢谢你们来节目， 也谢谢 期待成果，我们可以慢慢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看到它在生根发芽， 是期待我们一起盖房子， 一起盖房子， 是，谢谢， 拜拜， 拜拜。